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上回咱们说到，黄巢是大败而归，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冤聚。他以为呢，回到这儿之后一切都结束了，但是呢，这时候来了一个好消息，追杀他的李克用因为粮食不够找补给去了。但是呢，同样一条坏消息又来了，徐州的军营里又窜出了另外一支追杀小分队。唐熙宗中和四年6月17号的早上，狼虎谷。狼虎谷在哪儿啊？今儿山东莱芜西南。很久以前呢，应该是一个荒芜的山野，狼虎横行之地。可就在这一天呢，也没饿狼，是也没猛虎，只有一个狼狈不堪的枭雄黄巢。败局已定，在徐州军营杀出的追击队里，有一个对草军了如指掌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可耻的叛徒上让。他对于草军的运动轨迹、驻营习惯是熟识在心呢，有他在前面为徐州军团引路，草军的逃亡毫无隐蔽性可言。在数次突袭得手之后，终于把这黄巢逼到了绝境啊。眼下的黄巢在一个民房内休息，他很疲惫，数天来没有一刻的安宁，身边的队伍也是越来越稀疏，而远处似乎仍然传来追兵的铁蹄声。在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他叫来了自己的外甥警卫团团长林岩。黄巢的故事就要结束了，可是呢，就在这最后时刻，历史突然模糊了，一下蹦出来仨结局，而黄巢的最终去向也成了一个谜。虽说伟大的戏剧性结局都是开放性的，而传奇的人物最终呢，也总是留下谜团。那么对于三种结局呢，咱们将会全数给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您呢，自个儿去判断吧。第一个结局，黄巢的神情很沮丧，此时的他如乌江岸边的项羽，项羽的8000江东子弟尽数阵亡， 而他的盐帮乡主堂堂主也是大多或死或降了。骨干没了，草军没希望，大齐复国无望。黄巢突然涌上了一股绝望的念头。是啊，十年了，自个儿成功过，又何必拒绝失败呢？是时候把自己终结了。黄巢抽出了自己的宝剑，递与身边的林岩说：我要讨国之奸臣现在失败了，你取我的项上人头献给天子，你还可得荣华富贵。动手吧，咱别便宜了外人。林岩惊慌莫名，举手无措，迟迟不敢接剑。黄巢叹气，仰头起剑，银颈成一块，不负枭雄头啊。只可惜黄巢的剑不快了，或者说是杀敌过多，剑刃卷起，或者说是这把剑不是常用的，平时呢疏于擦拭，指不定呢剑已经生锈，反正是稳的一半卡住了。黄巢惨叫，林岩一咬牙抓住剑柄，用力一送，得，黄巢脑袋下来了。过一会儿，林岩满身是血，从房子里走出来，在他手上提着一个血淋淋的头。草军残部大惊，哟，这不老大的脑袋吗？原来黄巢自杀了。第二个结局，黄巢呢在屋里转悠呢，形势特别紧急，上让的头敌现在看来是最大的威胁，再跟以前一样做运动战不现实啊，草军必须改变，改变才能生存呢。黄巢决定跟自己的外甥探讨一下新的作战方案跟撤退路线。林岩到了，黄巢开始给外甥讲解心中的梦想，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指示林岩，是不是可以像以前一样突然南下进入福建，或者说是进入淮南，那儿听说正打得热闹，说不定有机可乘，又或者北上避避风头。黄巢是越说越兴奋，面对绝境越是悲伤越是绝望，可是呢一旦开始动脑筋寻找出路，就会发现原来绝境不绝。黄巢唾沫横飞，只可削筋荣骨，他没注意自个儿外甥的脸色，也没察觉到这位心腹的手在悄悄地伸向刀鞘。在黄巢左右踱步的时候，他给自己的背留给了林岩。这时候他觉得有点冷，是一种阴森的冷，透着杀气的冷。猛然回首，林岩狰狞的脸和冷酷的刀尖已经靠近了。民间有语说什么呢？外甥不认旧。看来群众的智慧总是无穷的，现在这位林外甥眼里已经没他救了。过一会儿，林岩满身是血从屋子里走出来，手上提着一个血淋淋的头颅。草军残部大惊，哟，这不老大头吗？原来黄巢被杀了。第三个结局，黄巢呢决定放手了，东山再起没希望了。他扭脸看了看林岩，向他点头示意，是时候执行那个早就定下来的计划了。黄巢房里突然传出一声惨叫，草军残部大惊，纷纷聚集过来。过了一会儿，林岩满身是血从屋子里走出，手上提着一脑袋。草军一看，哟，这不老大脑袋吗？林岩把他舅舅草军的领袖杀了。林岩点头默认了这一切，然后跟草兵们说，好了，祸首已死，咱们投降去吧。众将士灰心丧气，老大已死，自个儿保命吧，纷纷赞同，并对林岩大义灭亲表示了极大的赞赏。紧接着这一众人收拾残部，提着黄巢的脑袋投奔唐军。这时候呢谁也没注意，有一个家伙穿着民衣，披头散发，满脸灶灰，此人没有跟随投降大队，反而找了一个空档偷偷溜走了。四年后，洛阳城有一天呢，洛阳的市长张全义 到庙里上香去。这位张大人呢，以前也是草军的一骨干，后来呢投降了河南的诸葛爽，辗转混到了洛阳市长的位置。据说呢，这位张大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求雨大师，如果遇到天旱必开坛求雨，成功率非常高。百姓传说王愁雨买雨具。今儿个这一天呢，他可能又是去求雨的。步入了寺庙之后，他朝大雄宝殿而来，突然间在他眼前晃了一个人。这个人身着禅衣，手持佛珠，光头大耳，慈眉善目，当是一得道高僧啊。但是呢，老张总是觉得这人长得特面熟，仔细一看，他差点尖叫出声来。他仔细地看着那位和尚，那位和尚呢也不畏惧，只是朝张全义轻轻一笑。是了，不是别人，这不黄巢吗？张全义在内心里呐喊，但是他忍住了，跟那位和尚点头致意后擦肩而过。很多天以后，张全义再去寺庙，那位和尚已不见踪影。在洛阳的天津桥，有一和尚匆匆而行，他要去远方。行至天津桥，他放慢脚步，此时日已偏西了，夕阳近黄昏，却是无限好啊。小桥流水，和尚岂能无诗呢？这位和尚倚着桥栏低声吟道：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看落晖。轻抚栏杆笑不语，安能识我是枭雄。许多天以后，宁波雪窦寺，寺里来一和尚，此人身材高大，年纪也挺大，在寺里挂单办了一暂住证，住了下来。以后的日子里呢，住持发现这个和尚为人勤奋，又有佛心，讲经说法具有灵性。没过多久，他呢就把这人作为重点引进人才，发了一张农转非，就成了常住人口。那么成为了注册僧人不久后呢，这位外地来的云游僧就有了自己的法号翠微禅师。很多年以后，翠微禅师已经很老很老了，他呢潜心修习佛法，成为了得道高僧，还当上了住持。看来啊，杰出的人干什么事儿都能脱颖而出。犯言是帮主，造反是皇帝，参禅是方丈，读书这个就算了吧。翠微禅师呢已经遁入空门，四大皆空，俗尘往事别提了吧。这一天呢，翠微禅师没吃饭，身边围了很多徒子徒孙，他们呢在等大师训话。翠微禅师抬了抬眼皮儿，看了看这纷扰的世界，再用手弹了弹地上，然后闭上了眼睛，从此再也没有睁开过，圆寂了，从此深藏功与名。众人去看他指向之处，赫然有两个字：黄巢。原来黄巢这位黄王跟闯王李自成一样，当了和尚念经，不错的选择，超度一下死于其手的亡灵吗？以上史书记载黄巢的三种结局，如果说您呢不能判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也没关系，因为呢不管是自刎或者说被刎，又或者说是遁入空门，作为一名枭雄，他都可以归为死亡。当年那个朗朗童声念道：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现在桃花依旧笑春风，可青帝不知何处寻啊。当年青山学子长安城外， 愤然怒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长安香透过，满城一金甲。现在菊花也开败了。烈烈灼日之下，一身血污的林岩正拿着他舅舅的脑袋，当然也可能是替死鬼的，直奔他自个儿的前途的。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唐僖宗中和四年六月十七号的晚上，狼虎谷的不远处，林岩这模样啊，太可怕了。骑在马上，右手执缰绳，左手拎着一人头。他在干嘛呢？寻找唐朝的徐州兵团。那儿呢，有草军的二号人物上让，有他作为引荐，投诚这事儿应该八九不离十吧。但不巧得很，他们呢没找到正主，却看到了一支黑衣人的部队。这正是李克用黑鸦军的分支，号称博野军。好吧，跟谁投降不是投降呢？林岩策马上前大喊：我们是来投降的。这马走得有点快，林岩的手里啊还挥着脑袋。这下出事了，这些沙陀人也是征战了好多天没休息，精神呢可能有点恍惚，更何况最近还出了一件大事，让他们的神经是高度紧张。在看到对方挥着头冲过来的时候，还以为是在甩大锤。虽然说对方口里也在喊投降，还举了白旗，可博野军呢大多都是代北的少数民族，很多人听不懂林岩的中原官话。你再说受降如受敌，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呢还是抽出大刀迎了上去。这林外甥魏家防范一个对冲下来啃了一嘴泥，又看到自己的后肩离自己越来越远，林外甥大叫一声：哎呦，我的头掉地上来。在想明白这事之后，林岩死了。博野军团呢，在击溃了这支草军残兵后，抓了俘虏，找了翻译，问清楚了。哦，原来那人挥的是唐朝头号通缉犯黄巢的脑袋呀！哎呦，真是来投降的。那对不起了，抱歉了。语言不通，通天塔崩。看来推广普通话还真是一个看似平常，但是呢，功效奇大的好政策。意义呢，不亚于秦之同车轨统度量齐文字啊。好了，恭喜博野军的将士轻轻松松拿下匪首，这下帝国再无后患之忧。博野军人呢开始点数散落一地的脑袋，根据俘虏指认，有黄巢的，有黄巢的弟的，他老婆的，反正都是这通缉榜单上有名的主，论单价价连城，统一收购，我估计啊能发一笔大财。当然现在还加上一林岩的。统计结果结束了，这帮人呢把这些个脑袋分箱装好，标写清楚，珍惜所托，一如亲弟，迅速送至徐州食谱处。什么？有人是不是觉得是不是说错了？送给食谱？这些吃里扒外的家伙，这么大的功劳不送给他们的飞虎将军李克用，便宜外人。您呢别指望他们了，这两天他们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就因为什么呢？江湖上传起了一个可怕的消息，李克用已经死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更让这些博野军心神不宁的小道消息，说呀，唐朝皇上考虑到他们以前干过背叛自己的事儿，已经给中原各位枭雄下了密令，要趁这次机会全歼他们的太原军团。 但是呢，李克用数天前还在奋勇追敌，后来撤下去到汴州补血去了，怎么说死了就死了呢？为了把这事说清楚，咱们呢需要把时间再拨回到三天以前。6月14号白天，黄巢死之前的三天，汴州城外，李克用领着他这数百骑兵纵马回营。本来呢，李克用从太原带了50,000黑牙军，到了后面他发现人多反倒机动性差，在黄河上击溃草军之后呢，他留下了大部队驻扎在汴州附近，自个儿领着精锐骑兵前去追杀黄巢了。他们发挥不怕死的精神，运用不讲理的战术，以流氓打群架的方式进行了胜勇追穷寇。其实呢，追击胆寒之敌时，这种无厘头的打法也是有一定的可取性的。他们呢紧追不舍，将黄巢弄得是一狼狈不堪。但是呢，不讲战术的问题还是来了，你没粮了，马也跑累了，敌人虽然说是屡遭打击，但是呢仍是能够惊险逃走。这儿是黄巢的家乡，每一条路每一个山谷黄巢太熟了。李克用没有像上让这样的人才做向导，那追起来太吃力了。追了个筋疲力尽之后呢，李克用决定先退回去休整一下。回到军营发现，哟，连大军都已经缺吃少用了，所以说呢他决定向汴州要补给。汴州呢是一个好选择，一来比较近，二来呢市长朱温跟他年纪相仿，以前呢也接触过。在李克用眼里，朱温这人还不错，话不多，挺和气，以前呢在河中一块打长安的时候也没发现这人有什么让人讨厌的地方。那更不用说汴州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太原军队解决补给，太原军就是他朱温请过来的。来了以后，李克用干活比谁都认真，后面还解了汴州之困。虽然说都是给这皇帝打工的，但到了兄弟单位，出差这段期间的伙食住宿问题那总得解决一下吧，是不是？李克用呢没找错人，朱温不但要解决这些个问题，还要好好的认真的解决。在得知李克用回到汴州外的军营后，朱温领着部下亲自前往迎接呀，哎呦，热情地邀请李克用到城内的五星级招待所上元驿下榻。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李克用住进了上元驿，然而他并不知道此行是凶多吉少。李克用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险呢？他又能否全身而退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